守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周一春风十里，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一个清晨里，把所有停不下来的言语都放进这一个小时里，你想说的你想听的都在这里。最近的时间可能就是我们一年当中最期待春天的时候了，也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别忘了这里是你24小时的心情备忘录。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反正一切来 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太多的情绪没有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以前很多歌都会只是觉得好听，没有什么其他的感受，但是等到经历一些东西之后呢，再听就会被戳中。再等一段时间，等到看透了一些事情，那再来听同样的歌，会不会还有另外的不同的心态呢？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听到王力宏。你不知道的是，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自己，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

出去吃饭，那种养鱼卖鱼的小店，他可以看好久好久，而且他从来不挑鱼，北方的鱼、南方的鱼，什么样的鱼他都能看得有滋有味的。或许这就是一种真的热爱吧。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 随着成长，远离家乡，回头遥望，我们渐渐长，为了梦想坚持飞翔，怎么遗忘熟悉的家乡。 全妈妈离家不远，800公里算远吗？坐飞机1.5小时，动车2个多小时，开车要7个小时，差不多也就是跟朋友聚会一顿饭的时间而已。但是在家人需要的时候，有时候觉得一分钟都是漫长的，没有办法即刻的回到家人身边。离家不远，南拳妈妈他们的很多歌和杰伦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说童年，比如说兄弟情，比如说家乡。你的老家呢？距离你工作的城市有多远？也许你是本地人，上班2趟公交就能到了，也许你从外地过来，还在为春节的回家的票来发愁。以前觉得出趟家门非常容易，交通工具这么便捷，

今天下午北风比较强，人体感觉寒冷，风干物燥，大家谨防火灾。本周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六号夜间山区可能会出现弱降雪天气，冷空气活动频繁，多四级左右的偏北风。七号白天风力可达四五级，能见度总体比较好。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零度。今天夜间晴，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由国家大剧院、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龙凤呈祥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2018》将于2月14号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登台。华人新春音乐盛典从2008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已经迈入了第11个年头，是华人世界的一场全球音乐盛事。即将于2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第14届北京新春音乐会，已成为北京新春佳节期间市民文化生活的一张名片。今年的北京新春音乐会特别邀请了年过七旬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她将为现场观众演唱意境悠远的歌曲《雁南飞》。近日，内地实力歌手云飞与郭金童推出一首非常喜庆的全新合唱单曲《望望年》，内地音乐人刘歌作词，石燕作曲，歌曲朗朗上口，充满了对新春的祝福，给听众朋友带来一种既喜悦又洋溢着幸福感的美好画面。格莱美颁奖盛典结束归国的易烊千玺近日首次亮相活动， TFBOYS 组合也在当晚获得年度影响力偶像组合及年度杰出公益人物两项大奖。易烊千玺以一身纯黑经典礼服出席，展现东方少年的绅士时尚。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 耳机用了几年，手机播放也是越来越习惯了，车载音箱是一辆比一辆的要好，但是听来听去怎么都找不到那种用复读机听磁带的时候翻 A B 面的感觉了，还找不到当时在周杰伦的这首歌前里面把歌词一遍遍的抄在作业本上，在交作业的时候还要翻开看一看，生怕交错了。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面，这里是你24小时的心情备忘录。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艘船 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下面我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志。提起李志，可能你想到的是热河、定西、天空之城这一类的，而我刚开始认识李志的时候的确是通过这首歌。这样的歌我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来和你分享更合适，或许此刻就是最好的时机了。黑色信封，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它做了一个和电声管弦乐结合的尝试。 晚上我的一个朋友悄悄地来看我，他的眼睛像外面的月亮是忧郁的，抓起我桌上的那个苹果轻轻地咬了一口，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对我说，就像过去那样平淡的过去了。在同样的一个夜晚，那个朋友打来电话，他说他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人唱着歌，我看着他留下的那个信封想起他说的话，他说这世界是是我们的，我应该穿什么是什么，如果没有人看着我，我该多快乐。他说这世界不该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该有的，我可是个男人，为什么爬不起精神。我的一个朋友悄悄地来看我，他的眼睛像外面的月亮是忧郁的，抓起我桌上的那个苹果轻轻地咬了一口，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对我说，这世界是不是我们，我应该穿什么吃什么，如果没有人看着我，那该多快乐。他说这世界不该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该有的，我是个男人，为什么打不起精神。这世界是不是我 这是李志在2004年写的《黑色信封》。我第一次听他这首歌的时候，是通过一个还挺简陋的 MV， 一个现场的视频。当时看得出来，里面是一个不大的 live house， 他一个人坐在中间弹琴，就那么简单，甚至还有点粗糙的那种嘶吼。而刚刚的这一版少了一些原本歌曲当中带有的批判和思考，但是听上去有了更多层次的感受。我很推荐你看这一版的 MV《黑色信封》，李志电声与管弦乐版本的 MV。 他在去年跨年演唱会上，当所有人华丽出场的时候，只有李志一个人穿得极其的朴素。那个形象可能在我脑子里面更像是一个身材有些发福的小学体育老师郁郁不得志。如果说把声音关掉的话，你甚至会以为他就是现场导演在控场，歌手还没有来。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当他闭着眼睛在舞台上踱步，当他两只手随意地扬起，在那一刻，在我眼中，李志就变成了一只鸟，一只鱼，仿佛脱离了地心引力的那种飘荡，有一种超脱在音乐里。而这种洒脱，这种沉醉，这种冲击力，或许就是李志的音乐魅力所在吧。 小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我们现在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生活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了，据说我们现在每天真正拿起笔写的字不超过15个，这还是算上了手机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写备忘录用的字数。你会发现办公室里的笔是经常找不到的，但是鼠标手机一定是片刻不离，想写的越来越少，想说的越来越少。 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明天12点钟我们再回来。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你的24小时心情备忘录。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给我幸福的故乡，永生难忘，永生永世我不能忘。重返了故乡，梨花又开放，找到了小村，一切都依然，树下空荡荡，开满梨花的树下，纺车不再响，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两行滚滚泪水留在树下。 这首歌曲名为《心系北京》，歌词质朴，曲调深情，描写了人们对首都北京的热爱和情怀，由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北京是那么神圣，从小就向往北京，那里有独特的风景，像北京就会有好的心情。长大后经常前往北京，没想到能工作在北京，幸福的在长安街穿行，国内外的大事了然于胸。那么神圣，永驻在我的心中，我对他情有独钟，爱北京就如同爱着生命，走遍了北京所有胡同，忘不了这里千万百姓快乐的在古长城登顶，忘不了这里的山川河流。今天就要离开心爱的北京，任重道远继续前行，人虽走却心系北京，北京啊北京，我对你永远忠诚。今天就要离开心爱的北京，任重道远继续前行，人虽走却心系北京，北京啊北京，我对你永远的忠诚。北京啊北京，我对你永远 是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